妹们、小朋友们也有鼓掌好不好？实在太美了。其实我们还需要感谢了许多的来制作这的，还有帮助他们排练的这些节目的老师们。好，我们也谢谢我们所有的主持老师，还有儿童事工的同工们，真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而且他们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啊，我们待会去接小孩的时候，当大家见到他们的时候，记得要谢谢我们的老师们，也鼓励大家啊，你有这样的感动，看见这年轻人是这么宝贝，我们要栽培他们的话，真的是希望你们也能够明年也一起参与我们儿童事工的服事，这太有意义了。阿们。好，再给他们一个鼓掌好了。其实从刚才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女孩子在学校里面被霸凌，我们就能够明白到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在学校里面面对的很多的伤害、试探、引诱，不完全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在这个礼拜我收到一个非常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贝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一个玩具直升飞机。在上个月当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一个的直升飞机，当然是玩具，被一个小孩子抢走了。所以我很谢谢我的办公室的同工，就送给我这个圣诞节的礼物。那抢走我的这个飞机的那个小孩子呢，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做 Billy， 所以我现在来叫这个飞机呢叫做 Billy，然后我会常常放在我的书桌面前，那我会记得这件事情。因为自从那天我遇见 Billy 之后，因为 Billy 的耳朵上面有个助听器，我也知道他一定在学校里面遭遇很多的同学的嘲笑，甚至瞧不起他，所以他才磨来磨去要跟我做朋友，然后就拿走我的玩具。所以自从那天开始，我常常想起比利，我常常为他祷告。我祷告就是他的妈妈阿霞信了主之后，也能够带领着比利到教会去。还有我一想到他的时候，在这一个多月当中，我就祷告主啊，你要使用比利，有一天他不单只信耶稣，而且他能够爱耶稣、侍奉耶稣，甚至成为一个传道人，来服侍这些年轻人。所以我会记得比利，常常为他祷告。是的，圣诞节其实最宝贵的并不在于那个节日，还有我们要了解到圣诞节的中心人物。以下我们来看一下，在上个礼拜我们有两个英文堂的人受洗归在主的名下，一位是20多岁，他从小就来到这个教会，另外一位是30多岁，他后来才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听听他们的见证，耶稣基督这位圣诞节的中心人物如何改变他们的生命，请。 So my name is Josh, and I was born, or wasn't born into a Christian family, but I was lucky enough to end up at BOH. I started coming as a kid, even kids church, but it was really in middle school with Flint, that I decided, or that I really wanted to pursue God, and I just went so much, and at one summer retreat, I really felt God's presence and accepted Jesus as my Savior. But afterwards, I tried to like rely on my own strength. There were still so many questions and doubts in my mind that I wanted to figure out, but I just really couldn't do it on my own because I needed God by my side. And then even now, when I'm in basic, there's so many people helping me through it, and it just reminded me that I forgot an important step of being baptized, which is like a spiritual opening. It's not like nothing's going to like really change physically about me, but it's like an important step with my faith with God. So that's why I decided that today I would get baptized. Before, I'm a person that believes myself a lot. I believe my own willpower. I went out on my own strength. I believe I could get everything done by myself. Until about 3-4 years ago, I have some health issue. I was admitted in the hospital in the ICU for 4 days. And I was like broken. Can I believe that like that happened to me? Like things that's happened in life. So I was completely lost. But God gave me a second chance. Not everyone could make it out from the ICU as a one piece. So I could walk away from ICU. I go to church. On last December, I feel the love from God. I feel that God has always been waiting for me around my life. I just cannot believe the incredible amount of patience and love that He has for me. He's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So I decide to let go of my own control and try to surrender my life to Jesus Christ. I was last Christmas, I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Christ. And to invite Jesus Christ, I was repenting during that time. So we pray about it. And life changes. I have more peace. I lift up everything into God's hand. I'm more calm, I'm more peace, and I'm more happy. There's more joy in my life. So I decide to baptize. 虽然这两位的朋友，一位叫 Josh， 另外一位叫 Dennis， 不在我们当中，我们还是给他们那个鼓掌，好不好？我们谢谢耶稣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所以在座当中每一位的朋友，假如你到现在这个时刻还没有耶稣基督住在你心中的话，为什么不把握今天这个圣诞节的时刻来邀请你的这位耶稣进到你心中做你个人的救主呢？你可以祷告请他赦免你一切的过犯，然后他会给你个新生，让你好像个小孩子一样重新再有一个的美好的开始，而且带领你要走到永生的道路，好吧？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祷告。如果你心中有这样子一个愿望又有感动，想说我也愿意尝试相信这位耶稣，我要经历改变，我今天要得到人生当中人不能够给我最大的礼物，就是这份的永生还有内心的平安，那份的喜乐的话，你可以很诚恳的跟着我做如此的一个的祷告。你可以这样说：主耶稣，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邀请你进来做我的救主，做我一生的主宰，请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你曾经在十字架上面，你是个无罪的人，为我死在他上面，成为代罪羔羊，三天之后从死里面复活，以此显明你是生命的源头，你能够赐给相信你的人有永生。所以我如今愿意相信你，请你赐给我永生的确据，并且我领受你给我的爱，我有能力去爱周围的人，也一生来追求你。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各位朋友，假如你当刚刚也许你不完全的明白所有的这些的所谓的真理跟圣经里面的这个有关于耶稣的教导，但是我相信神的灵今天在你的心中给你一个感动，你刚才很诚心的做了如此的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按照你的邀请，他真正的会住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你一生的主宰了。 Yeah！ 所以待会我们结束聚会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告诉你隔壁的人，哎，我刚才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啊。然后我说你可以待会结束了聚会之后到前面来，那我们可以为你做个祷告，也给你个祝福，这是人里面人类当中能够得到最宝贝的一份礼物，莫过于就是一生得了永生。不过美好的时日总得有过去的时候，圣诞节再过十个小时之后就会过，十二个小时之后就会成为历史了，我们要等待另外一个圣诞节了。 Christmas is over, what is next? 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因为在2000年前的第一个的圣诞夜之后，那些在周围的那个犹大地的人想要再找耶稣也找不到了。原来当时的一个王听见有一位新生的王的诞生， 他非常的嫉妒，也为着政治的因素的缘故，他想要杀灭了这样子一个未来的王，免得影响到他跟他的后代的这个王权。因此神就感动耶稣的养父约瑟，还有生耶稣的童女叫做玛利亚，就带着 baby 逃到埃及去。好多年之后，等到这个王去世了，然后这对的父母被神感动，带这个的 baby 这个小孩子到了北方居住。如此经过了总共算起来是30年吧。所以从第一个圣诞节到后来耶稣出来传道，总共经过大概30年的时间，人家不知道这位曾经听过的救世主去了哪里。所谓的圣诞节只不过是一次或者顶多两次的曾经的回荡在当时的新闻的当中。 Christmas over, what is next? 但神其实在这那个30年的当中是要人心中有所预备，只不过当时的人并没有如此行。神的心意是说，当耶稣基督诞生了，就开始了新约的第一章，这个叫做新约的时代。然后等到三十年之后，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传道人，走在众人的面前，这也是新约当中的其中一个的高潮。神愿意当时人用祷告认罪来预备遇见这位神，所以用今天的俗语来说，这个也可以说是第一次的复兴吧，就是在新约的时代让人来遇见神，拜访人，而且呢，人因为认识神的缘故，生命产生极大的改变，当时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运动，甚至很多人信主能够归荣耀给神。在两个礼拜之前，感谢神带领他的使女施师母来到我们当中，当他在台下的时候，他说他看见有一位天使仿佛站在台上拿着一个牌子说复兴，等于是正式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宣告了复兴已经启动了。不过复兴更加蓬勃的那个成型的那个状况还没有进来。神要我们用一个对的心来预备这个复兴的来临。其实这个就是如同过了第一个圣诞节之后，一直等到后来耶稣基督才正式的在地上出来传道，在这个等待时期，神要当时人如何去预备，同样神也要让这个教会如此的预备复兴的来临。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进入复兴。好，我们来先看一下上面一段的经文。当耶稣在30岁出来传道之前的6个月，神带领了有一个他的亲戚，他的表兄叫做施洗约翰，早年的时候预备他在旷野里面，后来他领受了信息，他就来到众人当中来告诉众人说，你们要悔改要认罪。悔改之前就是首先知道自己罪，然后接着这种悔改的意思就是说，我心思意念跟行为都是错的，所以我愿意回转过来，来符合神的心意，用了将近用悔改的心跟那个行为来预备耶稣基督的来临。同样神也借着这段的路加福音3章2节到8节来呼召我们，来借着认罪悔改来预备我们的心。其实我们大家都想到现在是过节的时刻，那讲到我们还要祷告吗？还甚至有一个禁食的时间，就说某一顿饭我不吃，用吃饭的那段时间一个小时来祷告神吗？或者说我们就是啊，有一顿饭我们就可能不吃肉，只是吃蔬菜，或者说不吃饭，我们只喝一些的果汁，用这种方式来那段时间来祷告寻求神吗？这就岂不是过节？要不要等到过年之后呢？在当时2000年前，有很多人没有预备好心态，结果因而耶稣诞生了，但是很多人错过了这位耶稣。后来耶稣出现了，也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没有预备好，也错过了认识到这位救主弥赛亚的来临。所以愿意我们今天，既然施师母在曾经告诉我们说复兴已经在这个地方启动了，我们也在这段时间，我们一方面欢乐，一方面我们有些祷告的时期，按照圣灵给我们感动，大家手上今天茶叶也有一些的禁食祷告的一些的指引，大家可以完了聚会之后可以打开再来看一下，来预备你自己心 看看圣灵怎么感动你，你有些的祷告。但是谈到所谓的认罪，很多明显的过犯我们大家都知道，杀人放火这个事情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讲。那其实在当时的时代，就好像马拉基书就旧约最后一卷书里面讲到，连当时的祭司就是宗教人士也不懂得敬畏神，做很多不敬畏神的事。我只是想在这里提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当时他们就随随便便的来将一些不干净的不好的祭物，就是不他们自己不想要有的牛跟羊有疾病的，就随便的奉献给神，来这样子来交代，一点对神都没有一个认真的态度。我想到在我们的当中，常年来说都是在主日崇拜，我们迟到的情况非常严重。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好像在献祭或者面对神的时候带着个随便的态度，不够认真，不够严谨，没有想到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在这里等待我们，每个主日要与我们相遇。所以求神来赦免我们的过犯。另外一方面，我们该摆上的十分之奉献，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要摆上。如果你在这里聚会，这个是你的母教会的话，你就摆上，你每个礼拜都提醒你摆上你的十分之奉献，奉献给神。那这些呢，是我们不要说其他人都是这样子的，随随便便的，我也随随便便。你叫今天我们要面对的被复兴，我们或说要去认罪悔改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已经将圣经里面绝对的标准跟一个严谨的心松弛下来。我们看见周围的人就是这样做，基督徒也是这样做，这个风气都是如此，那我教就这样做也虽然不好，不完全符合圣经也 OK 吧，现在就是这个 OK 吧，就害死了我，害死了你。所以这个师母来到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们，我们里面失去了这个的对神那个认真的敬虔的心，甚至觉得就是觉得周围的环境都是如此，相对来说我们也是好吧。求主今天来用这样子一个警惕的心重新说，主啊不 OK， 求你赦免我的罪，用这样子开始这样子认罪来启动我们认罪悔改的行动。昨天晚上我们家里面并没有吃什么的圣诞大餐，不过师母到了花了很多的时间煮了一个酸辣汤给我们大家吃，吃得非常好味。吃完之后呢，我们再开始聊到早上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起来到教会做了一个的叫做热情的测验，那我们就开始讲到我们其中一个女儿她已经出嫁了，我就开始带动来聊到这个女儿有些部分需要改正。到了晚上我睡觉的时候，神提醒我，我心里面不觉得不太妥当，我做个父亲怎么可以在儿女面前带着他们去评论他们的姐姐呢？虽然我们并不是讲什么的不好的事情，但是这样子的一种的并不是家言良语，就像我们年初所说的那种的话，那在家里面我们应该彼此的肯定鼓励，有话的话当面讲，如果觉得不妥当就应该去祷告，而不能够带着孩子有这样一个不好的风气，因为我们家里面从来都不这样做。我昨天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呢？到了早上的时候我醒来，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过犯。各位，我的意思就是说认罪悔改，这是我们要如此常常的这样去操练。我们因为犯罪是太容易，太容易，哪怕在圣诞平安夜的晚上，我这就事论事，我们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不小心得罪了主，而且我将这样几个错误的一个生命传承给我的小孩，求主赦免我。好吧，我现在我们也来看一下下面，在圣诞来临之前，当天使要跟耶稣的养父来讲到你将来要为这个孩子起一个名字叫耶稣的时候，原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耶稣名字的意思就是要将他的百姓的罪恶从罪恶他们的罪恶当中救出来。所以今天早上我六点钟起来的时候，我在那边我就祷告主，耶稣，当我呼求你的名的时候，就是等于说是你赦免了关德年的罪，你将关德年的过犯不小心的言语从当中救出来，你又救这个家族脱离了背后讲任何的家人其他的闲话的罪，你也是基督福乐家的救主耶稣，你也救基督福乐家 脱离了任何的口舌的罪恶，赐给我们家言良语。阿们。所以下面我们要用什么来预备复兴的来临呢？就是不断的一知道有罪马上认罪，并且要悔改哭求耶稣。第二个，天使还给玛利亚，就是当时小耶稣的肉身的母亲，这位童女玛利亚，一个的关于耶稣的名字，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1节里面，第23节里面说，这个孩子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 Emmanuel 翻译出来就神与我们同在。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过犯的时候，我们会往往想到我做错的事情，但是当我在寻求的时候，神更多的提醒我，也提醒我们在座当中的基督福音家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迎接这位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还要想到很多我们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情，而就是大部分都是这些的事情我们不觉得有错，因为我们还没有做上去嘛。但是神就提醒我们，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愿意透过我们的手去做一些耶稣现在在这个时代要做的事，透过我们的脚带领我们去到耶稣现在要我们去到的场所，好像借助我们的口能够讲出耶稣要向着那些有需要的人在执时当时所要说出的家言良语。而我跟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往往是却疏忽了或者没有顺服神的感动，这些也是罪，这也要认罪，好像我们能够完全的配合到神要在这个复兴的浪潮里面要做的事情。以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两分钟四十秒的一个短片，大家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做以马内利。我也要跟随着这位与我同在的神，跟着他同行，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让这位圣诞节的主人翁能够也在21世纪行走在我的生活圈当中。请观看。这个时候耶稣已从小孩子变成12岁，他进到圣殿，后来到了30岁他出来传道，来到个池子，看见有个瘫痪的人，他扶他起来。复兴要来临，是因为火热我们曾经冷却的爱心。当我们的心是火热的时候，不管坐在人的身上，那个人配不配得，或者在任何的环境，其实我们生活圈周围的人都是耶稣 透过我们要服侍的对象，而我们就成为那个的使者。但你知道吗？当我们讲到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就显出我们也要与耶稣同行的时候，我们往往因为我们失去了对主一种的热忱，或者说那种激情，所以我们会觉得疲倦，甚至服侍的时候，我们都是心中非常冷淡，非常的勉强，或者说带出很多的怨言。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这个时，当这些的思维、这些的怨言从我们嘴巴里面出来的时候，而不再是加言良语去鼓励别人的时刻，这正代表我们失去了对耶稣、爱耶稣100度 C 的这个热度。可能我们正在还是做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已经90度了，或者我们有读圣经不过觉得很勉强，现在是只是爱耶稣80度了，或者说我们看见我们小孩子的儿童事工非常有需要，但是我想到我还是喜欢坐在这里来参加聚会，而不要去服侍，免得错过了神的恩膏，我可能现在变成爱耶稣只有50度 C 了。是的，我比别人好，因为我没有到了冰点，我还没有零度，但是我已经慢慢的，我们的心中冷淡了。原来爱不是讲出来的，爱乃是行出来的。原来爱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拥有的，爱乃是去分享出去的。各位，当我们说预备耶稣复兴的来临的时候，这位以马内利的耶稣基督就是要与我们同行，他愿意我们爱他，重新有一种的火热。我再回到我们如果是迟到的时候，我们或者觉得哇，今天又是礼拜天了，哇，都不能够多睡一点的时候，这个代表我们没有爱耶稣100度 C， 我们已经降温，赶快要重新加热。因为当我们真正爱主耶稣100度 C 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期待礼拜六晚上赶快要过去，我礼拜天好好的预备好，我一早就要来聚会，而且奉献我都预备好，给小孩子也预备好那个奉献，那个钞票都是最新的，好叫他这样学习，这样最好的给耶稣，因为耶稣基督配得。所以我带着个期待心，每次这个火热心来读神的话语，并且一边读一边来祷告认罪悔改，并且说主啊，有哪些事 你要我今天要站起来的时候要我去行道的，我愿意去遵行。以马内利就是读到约翰福音第14章第23节里面所说的话，就是有了神的话语我们去遵守了，这就是爱主的，天父也向我们显现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向神来认罪，我们要悔改。在礼拜五的下午，我从教会回家，因为晚上还有我们有聚会，有庆祝圣诞的那个 party。我回家的路上，我到了 Halliburton 那条路上，转进去小雅屋买一份报纸。本来还想买一个面包，不过我又想起师母不喜欢我吃这些对身体不没有益处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我要从良心里面来对得起他，而且要爱他。我要顺服他，所以我没有买。当我走出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个坐在轮椅上面那个 homeless 的人，无家可归的老人家，他坐在轮椅上面，他没有拿出牌子跟我要钱，所以我当然就不需要给他钱。我就回到车子里面，但是当我坐在车子里面的时候，我想到我花了50 cents 来买一份报纸，恰恰还没买一个的面包，但是这个人在那边圣诞节的前夕，他可能没有东不够东西吃，我怎么可以过这个日子？所以我刹车，我就将2块钱，因为你知道1块钱现在已经不值钱，通货膨胀，所以我给他2块钱，可能也还是太少了，我就给他了。最后他跟我讲话，我以为他说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他不是，他说我的膝盖现在很疼痛，就是平常他坐在轮椅上面就可以用这个脚这样的动的话，他就可以就去到一个地方。他说我现在脚痛，你能不能够推我到那边的 One Supermarket， 大概离开150公尺到200公尺的地方。我当时就想过我要不要 May I pray for you right now， 我为 Pastor Robbie 就往什么为你祷告。后来我想到现在更加现实的，因为我看见他的脚他的裤子全部都湿掉，都是尿 很重的尿味。我就想好，那你要我推你去的话，但是我赶快拿出手机放到录音，我说 You really want me to push you over there right? You really want me to do that? Yes, say yes. 因为我怕他，我推他到一半他滚下来，故意滚下来的时候就报警说是我害到他滚下来的，就逼我要给他100块200块，因为我看过很多这样报纸这样报道。 但后来我还是推他，就哇，推掉一半很冷，赶快戴个帽子，你明白？要戴个帽子，然后再穿个衣服，再继续推。当我让他推到弯子之后，我问他说：“你要不要上厕所？”他说：“不需要。”好，那我说我就叫你留下在这里哈。OK， 我就转身就走。但是我一走了之后，我心里面想到，我忘记为他的膝盖来祷告。然后我走到一半，神就给我感动。那个 Mother Teresa， 中文叫做德瑞莎修女，是怎么服侍这些人？她会不会将她放在那个 van？ 当然不会。然后我再走远一点的，我回到车子，我说怕哇，我的手脏，要怎么清理一下？然后那个方向盘被弄脏。跟着我想到，哇，主啊，我现在活在一个中上阶层的这个美国的社会的移民，我现在变成了什么的一个样子？服侍一个人，难道耶稣也会有这样的心态吗？主啊，虽然这是一个比我更大的一个社会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去处，但是我应该做什么呢？我觉得神当时给我感动，你只需要从小事开始，因为圣经里面充满了小事跟小的人物，甚至五饼二鱼，摆上五饼二鱼给耶稣，变成喂饱五千人的神迹的那个小孩子的名字都没有记在圣经上。你只需要天天留意我的带领，将我放在你生活圈周围的人，按照我给你的感动，或者说你亲眼看见他们的需要，你的怜悯心要发动，就是你爱我的心，使得你能够产生个爱人的行动的时候，你就是服侍我，你就是真正的读完圣经，你就是遵行圣经，你就是那本的圣经。你现在照着去做吧，也要我将这个见证跟你分享。我觉得我并没有做到很好，更加理想的见证，但是在我的破碎跟不完美当中，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但愿未来的一年，我们更多的有组织性的，我们一起来做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一些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的事情。我说把我每一个人眼前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活圈里面遇到什么事情，你就去伸出你的手，这个叫做预备复兴的来临，这个叫做迎接以马内利的主与我同在，我也与请出来与主同行。上面上面，我也要与主同行。上面，让我们热爱耶稣一百度 C， 就是表达在与主同行，甘心情愿，而不是有太多的其他的想法，会不会对我有什么伤害或者失去了利益？我们却是爱主爱人。主啊，让我的心能够深深的爱你，只想到如何服侍别人，而不是首先想到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主啊，你保护基督福乐之家，不让我们成为一个贵族教会，不要让我们只有外面的爱耶稣，但是我们有实际的行动。主耶稣，让我们不但是认罪，而且我们能够够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又有天国的文化彰显在我们的当中，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你的手，成为你的脚，成为你的心，成为你的口，我们能够说眨眼两句去祝福他周围的人。奉耶稣基督名，阿们。不单止如此，你知道在那三十年的沉默的时间里面，天父又怎么来做了什么事情呢？请看上面，天父借着天使告诉玛利亚说，这个成为至高者的儿子，换句话说，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儿子。在这三十年里面，天父也在天上来预备这个孩子。在童子耶稣小到两岁的时候，一两岁的时候，天父保护了这个的婴孩耶稣不受那个当时的王的杀害，然后跟着带领他慢慢的成长，让他的在神在人的面前智慧各方面都能够在有智慧，各方面为人都能够成长，然后天父在预备他。所以当我们预备复兴的来临，当我们要等就过了这个第一个圣诞，好像当时的人要预备那位主耶稣强行的出来，或者天父预备这个儿子一个方式， 我们今天也要带着我们的下一代，预备我们的孩子来迎接这个的复兴。不要只有我们这一代来迎接这个复兴，我们要带着我们的下一代一起来迎接这个复兴。下面，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说，我是圣子，我看见圣父所做的，子也要做，才会去做，父所做的，子也照着做。这段圣经不单只讲到圣父如何带着圣灵，这段圣经还给我们一个模式，这是该如何来迎接复兴的来临，或者迎接我们的主的来临呢？这是如果叫做李大明的话，李大明做什么，李小明就是我的儿子也要做什么。当李大明去看色情的网站的时候，李小明就会受到这种的黑暗的权势引诱捆绑，也会将来长大甚至没有大的时候，他就会看色情的网站，甚至在学校里面就会跟女生发生性关系。但是当李大明去好的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将要在明年在推动，在大家的手上的周报里面也提到的，用180天2017年的头6个月里面，我们读完整本的诗约信约，等于每一天读两章圣经。我们带着李小明一起读的时候，李小明将来长大，他不单只会读圣经，而且他会成为一本的行走的圣经。各位，当我们要成为一个影响别人的人，当李小明看见李大明在推着一个坐轮椅的无家可归很肮脏的人的时候，李小明有一天也会在学校里面看见别人有需要，他也会这样子让怜悯的心发作出来。当他看见李大明不被这个时代潮流所引诱，在公司行号里面甚至面对可能失去的工作职业也不撒谎的时候，李小明就不会成为一个被人影响的人，乃是他要如同李大明他爸爸一般，要成为一个影响时代潮流，带动公司行号里面的文化，要能够成为一个正直公义的人一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正在流失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我们的校园里面不再讲圣经，也不容许我们查考圣经，只叫我们只容许小孩子 political correct， 这是所有什么东西都是政治正确，就是你也不能够在学校里面谈到耶稣，也谈到什么的圣经真理。所以我们今天的孩子们并没有任何的绝对的真理，他们在这一种的相对的道理里面，现在连男女都不分，然后什么是对什么不错的都搞不清楚。我们怎么能够看见下一代他们不被这个世界得着呢？然而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要重新得着校园，教会界要一起来同心合意，同心祷告，并且我们一起走回去校园里面，我们就能够看让下一代看见我们上一代如何为他们来征战，以及他们下一代能够在学校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因为有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才会临到他们的家中。各位，在校园里面我们如何的要带动，我们要赢回的校园，为着我们的下一代，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要该为他们来发声，我们该着为他们不是争取人的权益，乃是要将神的国度的文化跟圣经还有属神的奉耶稣名祷告要带回去校园去，因为校园就是培养我们下一代跟我们未来的地方。各位，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尽上我们一个家里面的家庭的责任，我们将责任推脱给教会，但是更加严重可怕的是我们将我们的小孩子放在校园里面，让校园里面洗脑，让不属神的东西进到他们里面，你怎么能够期待将来他们有一位敬虔的一代会起来呢？各位，唯有当我们同心合意，我们共同的在教会趁着他们来到教会的时间，我们好好的建造他们。你不要担心说教会里面小孩子学坏，因为教会也只不过是很多有罪的人，现在被称义过的罪人现在组合在一起，所以教会里面还可能有各样的不好的东西，罪恶软弱会显露出来。但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件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断的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学习耶稣传承耶稣的生命，我们是上一代带着下一代来扭转了这样子不对的风气跟文化。是的，迎接复兴的来临，不单只认罪悔改， 迎接复兴的来临，还包括了去做耶稣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却是往往忽略或者懒惰去做的事情。我们要起来改变，去成为耶稣的手跟脚，去爱耶稣也爱人。但是还有复兴里面，我们上一代要带着下一代，就像你出去旅游，你要带着下一代一样。当我们来到读圣经，我们要带着下一代；我们二十四期祷告的时候带着下一代；我们来祷告会也要带着下一代。不是下一代影响着我们迟到，我们礼拜天或者礼拜五不来小组，乃是我们上一代要带着下一代。不管是什么，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就是来读神的话语，去祷告，来敬拜神，来敬虔，参加聚会，来爱主。你要成为一个不被人影响的人，你要成为一个影响别人的勇士跟领袖。弟兄姐妹，这就是教会里面该做的事情。让我用这个来做一个结束。当我们在这个接力赛跑，大家都看见在上一棒的人走到这里的时候，下一棒的人不是等在那边，等待来到这个棒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下一棒的人已经给上一棒的人撞死了。我们应该怎么做？乃是快要看见上一棒的人来到的时候，下一棒的人已经开始起步起跑了，然后等待做迎接。是的，复兴的来临，很多时候不只是我们静静的等在那边，主啊，你刚降临，赦免我的罪，拍拍屁股之后起来再看那个黄色的网站。这种的 lip service， 口里面嘴巴里面的认罪，对神来说一点的功用都没有。但是真正的认预备复兴的来临，乃是起跑。我认罪，而且我今天回去，我就上着我的孩子会道歉，请孩子要原谅我。我们要开始起步来迎接着那个复兴的来临，然后跟着我们要带着孩子一起来爱耶稣，一起让他们看见说，我们在送小孩子上课的时候，将要一月份重新开学，再就带着孩子说，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为到老师祷告，为到同学祷告，还有你今天有考试，记得你不单止不作弊，而且你带着个诚实的心，你去鼓励别的人。如果有人要找你作弊，你不作弊，因为你爸爸其实在公司里面也遇到这样子一个的冲击，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做这个的贿赂的事情跟两板账簿的事情。孩子，你能够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吧，然后开车到学校，你在那个起步，然后我们这样子带着下一代，有一天复兴的浪潮更强烈的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来失去了只有我们在这个 Harvest Building 里面才看见圣灵的工作，但是 Hope Building 里面的人就是非常冷漠。不能够这样子做。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带着下一代，在这个礼拜六的时候有跨年的祷告会，一年的开始莫过于就是前面的结束的美好，就带进一个美好的开始。让我们2016年12月31号礼拜六晚上，我们一起带着下一代来到两代，在这里敬拜神，爱慕神，来祷告神，并且跟着过几个小时就准时的一脚就带着下一代来到这2017年1月1号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神，敬畏神，让孩子知道你如果学校里面你可以迟到，你不能够来主崇拜里面迟到，因为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拯救我们的生命，给我们永生，祝福我们一家，祝福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怎么能够来不敬畏，不将上他的心？让我们爱耶稣一百度 C， 孩子啊，让我们爱耶稣一百度 C。 阿们。圣诞节快乐，但是让我们也带着这样子的，我预备好了来进入复兴，爱慕耶稣，我们来到度过这个圣诞，还有迎接复兴更强烈的浪潮来到我们当中。阿们，阿们。耶稣，你是宝贝， 耶稣你是宝贝，你对我真宝贝，你流宝血洗净我，你爱是我自由，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我只想要彰显你的名。 告诉他说， 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 从心里面生出来， 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我只想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 没有请我们一起来唱。 耶稣，你是宝贵。 我们有个更新的心，预备复兴的来临。主，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甘心情愿的，一知道有错马上认罪来祷告。主，带着我们的下一代，没有什么面子的问题，我们只愿意真诚的心来说对不起。主，主，让我们分别为圣。过去我们放松，我们放纵，我们放肆，求主保守遮盖。还有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主啊，你原谅我们的懒惰。很多时候我们等待着复兴自然而来到，但是你往往其实你要我们有我们该做的启动，如果你已经启动了，也该我们有该有的那个配合的行动。所以我们今天众人如同一人，基督弗洛斯加说，我们愿意悔改，而且我们愿意成为你的手，成为你的脚，成为你的口，佳言良语而从我们嘴中而出。主啊，让我们好像刚才看见的那个视频的里面的一般，主啊，让我们就是能够去做你感动我们在生活圈里面作为该做的事。谢谢主耶稣，而且给我们个对的心态，给我们一个爱主100°C 的心态来做，牵着我们下一代的手，或者扶持着我们上一代的肩膀，让他们我们三代两代一起来走上这条道路，预备复兴，进入复兴的更大的浪潮里面。感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名，阿们。继续来唱，来， 我只想听见 做宣告，做宣告，带着我们的孩子们， 这个 教会的第二代，我们宣告 1.5代， 宣告。 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我只想要荣耀你的名。 有真正的平安，并且你要接受充满我们里面的那一份祝福，能够跟周围的人生活圈里面你摆在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谢谢主，让基督佛的家成为一个爱你的教会，爱耶稣一百度 C 的教会，成为影响着周围生活圈里面的那个社区的教会，而且成为一个将你平安的福音带给周围的人，将你喜乐的灵分享给所有的家人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团队。感谢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名，阿门，哈利路亚，耶！好，好吧，我们弟兄给弟兄个号，姐妹给姐妹个号，耶！感谢主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一个美好的时光 ，Amen。那如果你今天需要有人能为你祷告的话，也欢迎你到前面来。你今天信了耶稣说，我也想要接受个祝福，你也可以到前面来，耶、yeah! ！